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，不只关心多一点。那吹着风车的少年，如今西装笔挺。人前笑得多蜿蜒，苦涩的一并吞咽，任他和他住在另一个。从来只是你以为的消遣，不只关心多一点。那追着公车的少年，如今西装笔挺体面，可惜只敢你人前笑得多蜿蜒，承认了宿命就输给时间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遗憾。Don't you believe me? I'm leaving. 如果答案不是 oh, 不如就别说。你我要的本就不同，你快乐谁我心痛，若想得通